永生说，在水。 自他不他知恩报得尽偏逢冰沙人人因贫苦路中母亲啊几转日向佛门内的王龙茶饮我见恩祖愿把财去 花一定多 名字把老飞也勾心动，乖乖一种乖长年只因牵过痴心红颜明天 季芳。 朋友，刚才是朱冬韵演唱的《西厢记》，接下来请您欣赏她演唱的《双列记》《夸父》。